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12月22号星期三，首先呢带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在连续12天早上最低气温低于0度之后，今天早上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又回升到了0度以上，为0.1度。早上天气寒冷的程度好像减轻了，不过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受到高空槽的冷空气影响，本市天空云量增多，气温会有所降低，也请大家注意做好保暖工作。具体情况是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5%。那么昨天是冬至节气啊，过了冬至之后进入到一年当中最寒冷的时候了。那我们今天呢也在科创中国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和大家一起互动交流。稍后我们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依然关注的是跟老百姓的这个餐桌有关啊，说说现在工厂化智能生产的蔬菜还有包括包装方面都有哪些科技新亮点。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冬至后您有什么样好的养生方法啊，比如说日常饮食上都会有哪些冬天的这种当家菜会出现在您家的餐桌上，也欢迎在听听 FM 科创中国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主要包括：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首批影像发布，我国人造太阳开启新一轮实验，元宇宙发展初期，混合现实和游戏将成为最受关注的两大领域，华为云微光训练营落地苏州。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科创在线。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创中国。首先我们带大家关注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首批影像近日在北京正式发布，包括我国长三角、山东半岛、西藏纳木错、新疆阿克苏、北京、上海及法国巴黎等多个地区和城市的微光多普段与热红外成像仪影像。2021年11月5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SD GASTA 一卫星。那这颗星呢，是世界上首颗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卫星，是专门服务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科学卫星，由中国科学院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先导专项研制，是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规划的首发星。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监测与评估需求，可持续发展卫星一号搭载了热红外、微光和多普段成像仪三个有效载荷，以实现对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过程的精细刻画。目前卫星还处于在轨测试阶段，各项功能正常，性能指标满足任务要求。卫星在轨正常运行后，将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监测、评估和科学研究提供持续稳定的全球数据支撑。未来，该卫星的数据产品也将面向全球进行共享。说完了卫星，我们再来看看人造太阳。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有人造太阳之称的全超导托克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再度开机运行。本月初，新一轮实验开始了。 据介绍，这次实验呢是建立在对上一轮实验结果的总结以及对 East 辅助加热等系统升级改造的基础之上，目标呢是让人造太阳向着更热更持久发起冲击，探索永无止境人造太阳潜能无限，核聚变研究的衍生技术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合肥的地铁用上了等离子体空气净化器，质子刀正成为一项重要的癌症治疗手段，太赫兹磁悬浮列车、核磁共振等方面的应用也正在开展。研究团队牵头成立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与一些高能耗企业合作，联合开展双碳等方面的成果转化。而此外，下一代的人造太阳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已经完成了工程设计，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也正在建设当中。天冷哈，一提到太阳就有一种很暖的感觉啊。今天呢上午还是有太阳的啊，这个预报介绍夜间呢就是多云转阴了啊，明天可能相对要阴冷一点啊，所以没有太阳的时候，大家呢想一些办法来取暖，戴上我们的帽子、围巾、手套哈、如果外出的话。那今天我们在听听 FM 的这个科创中国聊天室当中也和大家进行互动交流，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冬至之后天气寒冷啦，我们有什么样的养生方法也可以帮助我们啊提高自己身体的热能，让我们感觉到更温暖呢？我看聊天室当中很多我们的听友都发来了自己的一些小妙招，比如说燕林就说，哎呀，冬季要藏，养肾防寒，注意保暖，多温补，少吃寒凉，注意要晒太阳，适当运动，也这都特别符合当下我们说冬藏啊这样的一种养生观念。还有我们听友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早睡晚起，护头护脚保暖，没错，适当的多吃一点牛羊肉干果啊，也提到了多晒太阳，多户外运动。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出行工具啊都选这种绿色交通，比如骑共享单车啊，或者骑这种电动自行车啊等等，那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把自己的头啊脚啊脖子啊要护好，因为骑车的话有一定的速度啊，这个头脑门还是觉得不戴帽子还是挺吹得慌的啊，一定要护好头。另外我们看到特梅普说，冬至是收藏的日子啊，也是说到了提到冬藏，所以呢要把这个帽子手套都要戴好了啊，要注意取暖。红果说，寒冷的天气，老年人和有心脑血管病的人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头部和脚部啊，安全的度过寒冷的冬季。的确我们说这个随着温度的降低哈，可能有数据表明像高血压的这种发病率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上升，所以在这儿呢一定要提醒我们这些有既往疾病史的或者有潜在风险的人群要做好冬日的保暖工作哈。我今儿呢就有点头疼，可能我觉得是吹风吹着了，所以不光是老年人，我们这些经常做脑力劳动的年轻人也要适当的去这个做好自己的日常的这种保养工作，千万不要因为觉得啊我年纪轻是不是我抗冻啊，为了美丽啊不要温度啊，所以这个也是不太正确的方法了。还有包括我们看到秋风秋雨也说吃羊肉啊，保暖防寒运动，的确我们说这个立秋之后就要贴秋膘了嘛，它以往油水不够的时候，那现在大家吃的好了，可能没有必要说那么的大补，但是冬日啊日常的这些温补还是有必要的。好，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听听 FM 科创中国的聊天室当中，结合冬至之后啊有什么样的养生方法跟我们继续的来交流。那不光是吃羊肉，再配上点胡萝卜白萝卜啊，咱们炖一锅这萝卜羊肉汤，这味道也很鲜美，而且这萝卜啊作为蔬菜来讲其实也是冬天大家这个餐桌上的当家菜哈。那继续来带大家盘点科创资讯，我们来看看元宇宙这个热词儿又有什么样的新变化。行业分析机构近日发布了2022年中国元宇宙市场预测，分析认为混合现实和游戏相关产业将在元宇宙发展初期阶段成为最被关注的两大领域。 其中硬件方面将在2022年迎来全面升级，相关配件会逐渐丰富，元宇宙世界虚拟互动更加真实。预测称，头部厂商的 VR 一体机设备预计将迎来显示、交互、追踪定位方面的全面升级。预计在升级后，头盔重量、电池技术、手柄定位等都会出现明显的改进。尤其呢是手柄中的摄像头的添加，也会让手柄可以更好的在游戏场景中配合头盔，提升定位准确度。2022年以后，更多的配件，比如说耳机、手套、虚拟键盘等，将开始和 XR 类主机配合使用。硬件的体验升级也会让人们在元宇宙世界中可进行更加身临其境的虚拟互动。另外，像元宇宙游戏内容也会逐渐精细化和多元化，虚拟和现实产生了密切联动。该机构也表示，游戏作为元宇宙的早期载体，预计2022年游戏中的线上线下联动会持续加强。元宇宙概念相关游戏公司在2022年预计也会推出更多的线上游戏操作和线下真实场景相结合的游戏内容，从而增加虚拟和现实的联动。值得一提的是，元宇宙平台互联网巨头会根据自身产品和定位特点，做出元宇宙赛道下的对应方向选择。分析认为，2022年互联网公司预计会在各自领域持续加码布局元宇宙平台，彼此间的互动和关联仍会比较弱。预计到了2025年，中国3%以上的网民会在此类平台上拥有虚拟身份。所以这是机构的预测啊，我们听出来了，其实不管是明年会有初步的发展，还是到2025年啊，可能有一部分网民会有虚拟身份。总之，元宇宙这个概念可能离我们的现实生活还有很长一段的距离，那它后续走向到底如何发展，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好，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华为云啊，他们的一个最新的训练营。日前，据微光创未来，华为云初创扶持计划微光训练营苏州站在苏州人工智能产业园成功举办。本次活动呢，希望在依托华为云丰富资源，为富有潜力的创新型初创企业提供集政府、产业、市场、金融等资源于一体的全生命周期成长平台，帮助初创企业加速成长。截至目前，园区在人工智能产业方面已经聚集企业900多家，其中境内外上市企业10家，各级独角兽及准独角兽企业34家。今年园区呢获批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实验区，人工智能产业产值预计将达到600亿元，保持了年均20%以上的增幅，创新的产出效应也日益明显。可以说，苏州工业园区呢已经成为了新一代，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主导，由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纳米技术应用三大特色产业向外辐射的现代产业体系。啊，进入到12月的下旬了，2021年的脚步哈，已经跟我们就越来越这个渐行渐远了。2022年呢，也快来到我们的身边了。所以在年终岁末的时候，可能很多行业都会出一些数据啊，来总结一下今年整个产业的发展情况。我们说在疫情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当下，可能很多行业啊都需要一个这个重新调整啊，重新复苏、重新焕发生机的一个过程。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啊，肯定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啊，也有很多的艰辛。但是我们也非常欣喜地看到，那随着创新的不断突破，那很多领域还能实现啊这样的一些增幅。其实这背后也有我们啊集体智慧的力量和我们坚持创新的动力。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了。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和人民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另外还继续可以在科创中国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互动，包括听友时尚2019说一个保温杯几颗枸杞红枣片，这是养生的大法呀。其实像我们经常说话哈，或者是一些经常用气说话多的朋友，可以适当的含点这个西洋参片啊，或者是黄芪啊这样的补气的东西啊，泡在您的这个枸杞水当中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要关爱我们的身体啊，让我们在寒冷的冬季也能保持温暖，保持健康。那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科创中国稍后的科创面对面。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如今随着我们这些技术的突飞猛进哈，在冬季也能吃到非常新鲜的多样的水果和蔬菜。果蔬产业呢，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其实全国各地呢都实现了各类果蔬的无限制的周年供应。而且随着绿色防控技术和装备的一些普及，果蔬哈不仅新鲜，这个质量安全也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障。另外现在消费者啊，日益多样的各种各样的需求，对果蔬的营养健康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新鲜方便更营养。应运而生的一些保鲜的装备和技术哈，其实也有了新的进展，为了更好的适应整个产业的发展需求。那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研究员郑淑芳老师。欢迎郑老师，您好。 大家好。 郑老师呢是主要从事蔬菜保鲜加工和冷链物流体系技术研究。那么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当时呢也是即食即用蔬菜专家组成员，也是咱们北京市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果类蔬菜创新团队的岗位专家。可以说在这个果蔬的保鲜哈，还有包括科技创新以及刚才说到冷链物流等等这方面呢，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之前节目当中呢，郑淑芳老师给我们介绍了现在在这个蔬菜采摘之后遇冷方面我们已经形成的技术成果，比如说有冷水遇冷机啊，然后流式冰遇冷机啊等等，在第一时间呢能够把温度湿度调整到蔬菜更适宜的或者说更适合它们营养保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此外呢，在后面的加工流通环节还会有像这种塑料膜啊微孔技术，能够实现包装蔬菜的透气性的要求。看到这个技术的这种创新，能够让我们更快或者更好的实现对于果蔬的这种保鲜。还有包括其实品类方面大家也有很多的新的变化。你看一开始其实郑老师就说到了，尤其以这个番茄为例，现在我们吃这个番茄都是那种口感型番茄啊，就是、 哦、对, 对它的那个大家对它的这个口感紧实度什么的要求都越来越高，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彩色番茄，颜色上面也有很多的变化、 对对 啊，这大小有的是尖的，像那种我们叫圣女果也好，还是有的就是圆的、啊像东北的那种什么铁皮的那种柿子， 对, 对，现在市场上我们都能见到，而且还有一类，就像那种串收小番茄，其实现在也很多。消费的人群它其实是有不同的，有些可能人家就对这种蔬菜要求非常的高啊。那这一类我们可能就是都是标准化的，个头都一样大，那我们在包装上也得好看，然后还得能够保持它的这个新鲜。包括我们看到了咱们这种串收番茄的这种果梗啊、萼片啊，就这些小小地方，这些细节我们都要控制好。 对对 对, 对， 这在保鲜上面要求就更高了吧？ 是这样，就是因为它串收番茄，就像葡萄的，它不是一个个的采收， 嗯， 它是整串的采收， 嗯， 就是像这种呢，属于这个品质啊或者价格就是比较高的一类的蔬菜了，就 是， 所以就说，主要是从美观方面或另外一个采收的事呢，就说好采收，就是，串收的话，这个串收番茄呢，它是一般的话呢，为了这个达到最高的这个利润率吧，就是，它一般的说一串或者两串，就作为一个单的包装，这就这个做包装的事呢，它就有时呢就是包装这个选择的不好的话呢，就可能产生问题，就是影响这个水果和蔬菜的品质的这个三个最关键的因素，时间、温度和湿度嘛，在这儿呢就体现到湿度的这个影响的这个因素了。 哎， 有的企业呢就说他为了什么什么，他怕什么那个，可能前期呢做包装的时候呢，它当地那个湿度大，或者是当时那个季节是夏天，湿度大，就包装的是比较密，就透气性差一些个。这样的话呢，湿度一高的话，尤其是那种，萼片，我们就是俗称的时候，我们就是果柄，就是那种部位，它就很容易就是发生霉菌，霉菌的话其实也没有腐烂，但是有些白点或者其他的病斑，其实这样的话呢，外观上 你影响的这种番茄的这种美观， 你本来就高品质， 哎，对对对， 你还有点这种小的缺陷，这大家不能接受。 对对对， 啊， 尤其是老百姓对于稍微有一些个异常的这种外观上的表现，他不关心就是内在的什么质量怎么怎么样， 嗯， 只要外观上稍微说，哎，我觉得不正常，他就不买了。 嗯， 所以就是说，把这个透气的这个孔开得太大的话呢，这个干燥天气的话呢，那果饼呢又很快的就干了。 哦， 所以就是说。处于一个两难的这个地步，所以我们为了把它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为了保证它那个呼吸的这种需要氧气的这个量，这个前提下呢，我们又在这个包装里边呢放了一些个微量的一些个那个二氧化氯的这个杀菌剂。 哦， 二氧化氯呢其实比那种次氯酸钠呢这个杀菌的这个效果呢要高，用量呢要少。所以的话这样的话呢，我们又解决了这种串收番茄的这种霉变的这个霉点。 嗯， 另外呢又解决了，就是说开孔过大的话呢，它这个萼片干枯的这个问题。 嗯， 所以就利用一个很小的一个改进，所以解决了他们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对，你看这就是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哈。 哎，对对对， 你看我们说这种有需求了，哎，大家明明买的就是这种高品质的串收下来的番茄， 哎， 那就不仅要保证番茄本身这个果品它的这种质量，然后它的这种果饼它的萼片这些细节上面我们都要有所保证。 对， 那么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通过怎么就刚才郑老师描述的这个小的方法，其实就已经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解决目标和效果。 哎，对， 遇冷也好，包装也好，这样的一些技术成果和研究成果，而且已经实际推广应用了。 嗯， 那未来我们的工作是不是也是在继续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按说是说每天都不会停下来的。未来呢，我们会和这个不同的企业合作，就是在这个合作中呢，就发现问题，就是然后解决问题。同时呢， 嗯， 就是我们把现在就现有的一些个新的一些个技术和装备，和企业呢这个原有的这个技术和装备进行那种有效的这种集成和应用。 嗯， 这样的话呢，把我们这个科研成果呢尽快的应用到这种我们北京市的这种各个的这种配送企业。 嗯， 这样要发挥我们这种技术的优势，就是。 是，您说到集成其实就是综合应用，是吧？ 哎，对对，因为现在就是说我们就说这么多年不是光研究了这两种技装备和一个技术，其实我们以前呢也研发了很多的一些个装备和技术，只不过呢那些装备和技术呢已经应用到现在的一个企业里边。所以我们为了提高现有企业的这个技术水平和装备水平呢，我们再把新的这个技术和装备再和它原有的技术上进行集成。 嗯， 这样的话呢就技术水平呢 更提高了。就以往大家一说到生产，我们会觉得就是这个蔬菜或者农产品的生产环节可能不太重视或者不太在意后面的采后的这个环节。那从您的专业角度来讲，采后现在为什么变得这么重要？它在整个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领域当中，它到底的地位在哪儿？ 以前的话呢，我们总觉得我们国家呢地大物博，说我们人民需要是多少粮食多少蔬菜，我们都可以生产出来。所以呢我们以前呢注重那种提高产量。但是呢我们和这种发达国家就交流的也多了，我们看的也多了以后，我们就发现尤其是欧美国家，他们这个水果和蔬菜就采收以后啊，它的损失呢一般呢控制在5%，最多也不会超过10%。就是说你100斤的这个蔬菜采收以后运到消费者的，它可能就是90斤95斤。 嗯， 但是我们国家呢10年前的话呢，我们有的蔬菜采后损失的话呢最高的话50%，现在的话呢我们最好可能也就控制在20%。所以我们跟他们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有提升空间。 对对， 嗯， 我们就想着说，我们农民我们的企业家辛辛苦苦在田地了，最短最短要辛苦就是30天40天，有的是半年。 嗯， 辛辛苦产出来那么质量那么好的营养又那么好的水果和蔬菜，由于我们采收以后的装备和技术的落后，使它的呢后期呢损失很大。 太可惜了， 就是非常可惜。 嗯， 这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嗯， 所以呢就说国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来促使我们这冷链物流的这个装备和技术的提升。 嗯，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搞，就是这个什么重点要搞这个采后保鲜的这一块装备和技术了。 是，这个必要性它的意义非常的重要。 对对对对， 就像郑老师讲的，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蔬菜和水果，我们要把它更好的这个完整的转化到我们的市场当中。 哎， 所以这个后续采后的这个环节就格外的重要。我们老说什么光盘行动，可能在消费者这面我们需要节约，那么从这个粒粒皆辛苦生产出来的粮食在整个运输然后包括它的包装的过程当中也要实现这种节约，通过技术是能实现的，所以非常重要。另外一个问题，其实您一开始也说到了，我们要有一个前瞻性的眼光。那现在如果我们再去预判一下，可能未来下一步大家对于果蔬的需求可能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对环保啊、环境啊或者绿色的发展，我们现在不都提倡绿色经济吗？ 是， 所以其实对我们保鲜这个行业的话呢，我自己觉得就是说最大的一个缺点呢，就是我们用的包装材料比较多，说对环境的造成的影响呢，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前几年就开始了，就是我们在这个现在这个原有的基础上呢，我们和合作伙伴或其他的国外的一些个科研单位或者院校呢进行合作，来这种寻找研发这种新的环保材料的包装材料。 嗯， 这是我们可能是下个五年或十年的一个重点的一个研发工作吧。 嗯， 因为就是说随着用我们的蔬菜的这种配送和销售，尤其是现在这种怎么说呢，就是快递行业的这种加入吧。 嗯， 使我们蔬菜的这种配送啊这种方便的这种程度呢大大提高。 嗯， 但是有一个不可否认的这种缺点呢，这个快递在这个蔬菜包装上的这个用量呢就远远超过了就是我们这个传统的配送企业的用量。 嗯， 所以对我们的环境呢也形成一种很大的压力， 是产生了很多的这些这个包装之后的产物哈。 对对对，所以我们下一步呢就是说要寻找一些，第一个是天然的，就是自然的一些个包装材料。 嗯， 第二个呢就是可降解的就是两个方向，就是我们就是怎么尽快的使这种材料吧能实现那种产业化， 嗯， 应用到我们这个保鲜领域，减少我们对环境的影响。 是，我们既要保证采后啊这些蔬菜水果它的这种新鲜程度，我们在技术上不断的做创新，同时也要符合现在发展的这个理念，对于这种环境的友好型节约型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在材料上面尽量再做一些新的创新，这也是未来我们重点去发力的方向了。 哎，对对 对, 对, 对， 我们在这种包装方面做的这种科技创新，包括预冷啊等等，那其实目标呢都是为了实现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但在这背后呢，其实我们的科研人员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那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努力，可能是长达五年十年甚至更久的一些努力，而且这样的一些科创的脚步还一直没有停下，那也是希望郑老师和您的这个团队能在这方面做更多的一些这个技术输出和成果转化，然后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这个百姓的生活。 会努力的。 上半段的科创中国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也感谢听众们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半点之后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一会儿见。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俺是个农民，每天对着成片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上神，最近人间新冠病毒狡猾多端，神出鬼没，您有何高招？ 冬天气温骤降，阴晴不定，百姓们要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常戴口罩，适时添衣，随时保持愉快心情，即可化险为夷，日日安心呐！ 多谢上神指点迷津， 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切记 切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栏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上半段科创中国的科创面对面访谈环节当中，我们和农科院的研究员郑淑芳老师呢一起了解了关于目前大家对于高品质番茄，尤其是串收番茄，它的新鲜的需求、营养的需求，那么应运而生的一些小的包装啊，一些更有技术含量的包装在市场上的一些推广和应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带大家去位于大兴区的一家智能的联动温室啊，看一看在这里面通过智能化的集中生产的这个番茄到底背后有什么样的技术含量，又如何在品种品质方面做创新啊，通过生产环节的这种技术创新保证番茄的口感更好更美味，同时更有营养。那我们也从录音当中一起去了解一下。 这里面就是咱们的这个种植的场地是吧？ 对 啊，室内。 这个基地名称叫北京鸿福农业 啊， 生产园区。 OK， 生产园区，然后它是做这种高效设施，咱们提的现在叫高效设施 啊。 最典型的一个代表就五公顷，五公顷现在这个产，无论是产量水平，还是这个生产运营能力，都是咱们北京市乃至全国做的都是很有引领性的一个园区。 为什么叫五公顷啊？ 五公顷就是现在这种现代化温室一般都叫这个，一万平米叫一公顷 啊， 它是整个集中连片的。 哦， 咱们刚才来的这个是脚底消毒，它是一个完全密封式的一个。 它有一个像泳池一样下嵌式的那个。 这脚底消毒，你的脚踩了之后，这是一个消毒剂， 哦， 防止把病菌带到温室里边去。 明白了，好嘞， 啊， 那我 衣服防护服。 好的，要穿上这个专业的防护服哈，稍等。啊，在入门处先穿上这种防护服，然后再戴上脚套哈。 对 对， 然后还有手部消毒。 好嘞，自动式脚套，不用弯腰的。哎， 那你说还有头套，但是我看你也戴帽子 啊。好嘞， 往后拉， 这个还没太用惯啊，一下很方便哈，手消毒一下， 可以消毒， 然后这样就进入园区了。您怎么介绍啊？ 我是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高级农业师、工厂化生产技术科科长李新旭。这个基地呢，也是我们的实验示范的基地。 啊， 是这样，我们在这里边也做一些实验，做一些实验，一些新品种的引进、新材料的引进，一些这种栽培的一些实验在这里边做，集中起来在这儿去培训。 咱现在听到的这声音是什么声音？ 高压喷雾， 高 压喷雾为了降温，为了。温室里现在温度很高了， 哇！ 它是迷化降温。 我们现在是这个等于是一个这种推拉式的上升式的门，然后进入到自动门，进入到番茄森林。 对，这是最现代化的，而且具有真正生产这种高投入实现高产出的一种生产模式。 嗯。 你看这个秧子，它现在已经长到将近10米长的秧子，就坐果岁数已经到了20多岁果了。已经20多个，产量非常的高。樱桃番茄的一平米产量现在能到20公斤左右，叫现代化联动温室。联动温室采用这种支架式的栽培。 您刚才说这个番茄的这个藤蔓，就是我们下面看到的这一圈是吧？ 对。 它的这个长度，能决定就是番茄的产量吗？ 对，它这长度直接决定这个番茄的产量。你比如说，直接决定它的坐果岁数嘛，这叫一岁果，一岁果。往上，你随着它的这个下边的采收，上面的生长。你长得越长，它肯定坐果岁数越多， 嗯， 所以它是直接决定了你的产量。 明白。 所以你的产量高低，你只要看它的秧子长短，看它的坐果岁数就看出来了。因为产量高低决定一个产量的高低嘛，几个要素，一个是，单位面积的种植密度，再一个呢，每株的坐果数、坐果岁数， 嗯， 坐果岁数里边呢，再加上这个每穗的坐果数，还有一个单果重，这就你就开始看计算出它这个产量来。 是，那我们要想实现它这个藤蔓无限延展哈，我们说理想化的话，那我们需要创造的条件是什么呀？ 首先呢，你要有创造作物适宜生长的这种温湿度条件，这是第一位的，温湿度、光照就环境条件。咱们看到这个设施其实主要起这个作用。它在设施内生长，我们主要为了提供它比较适宜生长的温度、湿度和光照。 咱们 现在看的这个，比如这个喷雾泥雾降温，它就既起到降温，又起到增湿的作用，这就是为了把这个温度控制在它这个合理的这个范围内。 哦，所以我们一进来有一种到了这种森林的那种感觉。 对对 对, 对， 湿度然后温度哈， 对， 都是设定好的。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水肥的精准化调控。 嗯， 就真正现在咱们这种温室真正实现咱们数字化的农业，数字化调整，精准的调控，就是相当于是一颗植株，我们一个地间，浇水和施肥都是根据每株定量的，所以能实现精准化的这个调控。 嗯，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些这种现代化的装备来辅助，你像我们这种标准化的植株管理啊，我们都有专门的这个轨道车呀，进行标准化植株打理，及时的进行打叶啊、落秧啊、绕蔓呀，根据不同的季节进行密度的调整啊，等等，好多配套技术在里边。 嗯， 通过这三个措施，能够维持这个作物，达到它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就是我们下面架子上放的这个等于是番茄的营养机制是吗？ 对，现在这叫我们叫无土栽培的这个机制。 嗯， 无土栽培机制现在我们用的是叶糠条。 嗯， 现在北京地区咱们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岩棉条，一种是叶糠条。 嗯， 啊，采用这种机制栽培呢，一个呢是避免了这种土传的病害，减少了这个根部的这个病虫害；第二个呢，更便于这种精准化的水肥调控。 嗯，那这个每一个机制中间的，比如说这个距离，还有包括我看到这个藤蔓向上延伸，它是有绳儿，然后让它顺着可以攀岩的。 对， 它这个距离咱们是也有科学的要求。 对对对，它属于一个密度的概念，就是我们这个温室密度，比方说我们定植的时候，就开始把苗子定到温室的时候，密度是，比方大番茄我们定到2.5株，小番茄定到2.7、2.8株，这个刚才您看到距离的长短，就是根据我们不同品种的密度的决定它的距离的长短。 嗯， 然后包括您看到上的不同的这个绳子颜色标记，也是我们后期进行密度调整的时候，因为光照强了，我们就把它密度增加，这样便于更多的利用光照，增加光合作用的产量。所以我们会增加这种，通过增加侧枝啊，把它密度增加起来。所以你看到不同颜色绳子的标记， 啊， 那么这个绳子就起到支撑植株的作用。 啊，有蓝色、白色、黄色，就不同颜色。 不同颜色就代表了什么呢？我们不同时期增加了密度，增加了侧枝，就方便我们工人在操作的时候进行标记。 嗯， 是这样。 咱这个棚目前产量能有多少？咱们在鸿福这儿是什么时候开始弄这个设施棚的这个？ 因为鸿福是从2016年就开始正式生产，2017年进行生产，他目前应该进行了第六茬的生产了，第五茬马上第六茬结束了生产了。 嗯， 每年的产量稳定在每平米樱桃番茄在20公斤，大中型国番茄稳定在40公斤左右。 嗯， 这个产量是经过我们技术推广部门进行实测的，就是有效的入库的产量。 嗯， 那么这个产量水平在咱们国内应该处于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嗯， 对，是这样。 推广站是给他们要定期来做一些，比如说前期的培训、后期指导。 我们技术部门呢，主要是做了这几项工作。一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些先进品种和材料的这种引进、筛选和试验。 嗯， 比如咱们在看到的，我们有些机制，先进的机制在这儿在进行筛选。 嗯， 还有我们不同的品种，一会儿你看到我们专门有的品种筛选区。就针对我们现在的这个有没有口感更好的呀，长势更好的、产量更高的品种筛选，包括一些新的材料的引进，比如说我们有可降解的这个吊蔓绳，所以就实现了这种绿色的循环生产。 嗯， 就类似这种新材料、新品种的引进和筛选，这是我们其中一项工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针对这种生产的技术的这种支撑，我们每周呢都会进行一次这个植株长势的这种测量。每周呢会分析这个生长的状态，跟技术人员呢及时进行沟通。 嗯， 对吧？这是我们的技术支撑的这个作用，提出一些技术的建议。 嗯，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培训，组织这种培训，人才的这个支撑。刚才说到这种现代化温室对这种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这个要求是非常的高的。 嗯，我们在这个农业园区哈，可以看到一进来哈，从这个大的升降门进来之后，就是我们整个番茄的种植区域5公顷这样的一个区域，就像进入了一个以番茄为主题的森林一样。我的右手边呢都是以这种黄色番茄为主，那左手边呢都是这种红色的咱们说的这种小番茄哈，样 样子都非常可爱，然后挂在这个藤蔓上，大概一只呢上面能够结13颗左右啊，就一串等于说是长得非常的喜人。咱们的这个棚它上面就是我看有好多的这种可以开的窗户， 对，窗户，对， 透气用的是吧？ 透气就是把那个外边冷的空气引过来，就去往上排出去。 嗯， 您看这个窗户我们是有这个防虫网的，就避免外边的虫子呀，像粉虱啊，就飞到这个温室当中。所以这个整个温室相当于对外界是一个物理隔离的一个状态，外边的虫子分不进来。所以这种温室条件下，我们这个用药啊少很多。 嗯， 就是我们通过物理防治的。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黄带，你看那个黄带粘虫板也是物理防治，也是物理防治。所以从这个通过这几个措施的综合应用，我们就避免了这个温室会发生这种大规模的这种虫害。 嗯，喷雾一直在喷哈，我们看的那个棚架上面。 这个喷雾呢是根据咱们这个现在咱们计算机调控。为什么说这种温室是咱们这数字化农业的一个最典型代表呢？因为我们有应用的场景，就真正实现了咱们通过这种我们技术人员设定这种技术参数，然后通过计算机来实现了这种对温室的环境和水肥的调控。这种真正实现了应用场景，比如说我们设定了温度，比如我们今天设定25度是吧，开启这个天窗，那么我们通过计算机设定参数之后，计算机可以自动的去调控它的开和关。包括浇水也是一样的，我们一天开浇多少总量，浇几次，什么时候开始浇等等，都可以通过计算机来调控。这就是我们数字化农业的最典型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场景。 数字化农业它每天的这个设置的值可以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这个事呢要根据我们生产技术管理人员的一个经验，要结合着植株的长势去反馈。就说呢，每天的人呢要根据秧子的状态，就跟人一样是吧，他人是每天是有感冒头疼啊是吧，心情好心情不好，秧子反映在植株上也是一样的，气候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到番茄的长势。那么技术人员在这个时候呢要判断它这个长势的情况是偏营养生长啊，偏生殖生长啊，是渴了是饿了还是缺元素了，那么你要去对应的去调整。但整体来说，这些调整是在一定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把它数字化的这种技术去实现。 那现在这种新的这种农业的生产方式能比传统的生产方式就番茄而言产量提高多少？我们有测算 现在的产量，我们要比普通的生产提高4到5倍，是不止的，最少在4到5倍以上啊。这个产量，因为本质它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的一个生产方式，是这样的啊， 就是一次性投入，但是后期的它这个产出会比较 对，它本质是一个高投入，但是它那个运营的成本，因为主要高在后期的这种运营这个加温的成本，包括这个人工的成本可能会高一点，但是呢你要实现它一个高的产出。 对，我们放眼望去这一排基本上长得密密麻麻的全是咱们这个番茄哈，这是小番茄是吧？ 对， 长得就是比较圆的形状。这个棚都是特色小番茄吗？ 小番茄还有中国型的，一会儿咱们到那个 中国型的哈。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在智能化工厂生产的联动温室当中，到底都种了哪些品种的番茄？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技术亮点？我们也是在现场采访了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农艺师王艳芳，听听她的介绍。 这里面的主要品种其实就两个类别，一个就是串收的这种小番茄，还有一个是串收的大番茄，就等于整个其实是一个大类，就是串收番茄。一个是属于就是在我们的市场上这种串收番茄比较少见，然后所以也是我们就丰富市场的一个角度吧，这是一个角度。另一个就是我们选的这个不管是小番茄也好还是大番茄也好，都是口感相当好的品种，就是我们还是从一个是从口感，一个是从新鲜度，然后两个方面考虑吧，选择的这些品种。就是比如说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小番茄，其实我们指的是单果重50克以下的啊，然后大果的话可能就是50克以上到一直到150克都算。但是我们这个温室里种的呢，小番茄更多的都是就是15到20克这样子的，然后大番茄我们指的都是80到100克啊，这样一个范围。 口感比较好，怎么来形容它的这个口感？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的小番茄可能就是更偏重于酸甜适中，然后沙瓤多汁脆甜这样子的，这样的口感。然后大番茄的话更多的可能就是偏向一个沙瓤，它可能就没有小番茄那么的脆甜，因为作物的生产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光温水气肥， 就这五个要素。然后我们这种呢，就说它是高效，就是因为我们从这个光温水气肥这五个方面完全的给到它一个作物最适宜的角度，最适宜的条件让它去生长。比如说光照，我们这种大型的联动温室呢，一个是玻璃覆盖，一个是上面的那个就是中间的框架结构都比较少，遮阴比较少，然后从光照的角度我们先给够它，因为作物最基础的就是光合作用嘛，所以这是一个方面，就是光的高效利用。然后温度的话，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里面整个添加了，包括我们这个底下的这个管道属于是加温管道，然后我们植株间的这个也属于是加温管道。 植株间啊， 对，这个管道 黑的这个啊， 黑的上面是这个铁管的，是每年是从过了国庆开始一直加到三月份。然后这个呢是在冬天的时候为了给它一个足够的温度，你也知道咱北京冬天外头都是零下的，它肯定是没有办法生长的。因为番茄最适宜的温度白天是到25到28度，晚上的时候是不低于15度的，我们会调到15到18度。所以我们会根据番茄的一个作物的需要，然后通过这个暖气加温给它调整到它最适宜的温度。虽然说我们是高压喷雾，这个就是技术点呢就在这儿，就是我们用的这个国口进口的这种喷头，您看到的不会有雨滴，不会有水滴说落下来落到植物上落到我们身上，我们能看见的全是雾。就如果是有水滴下来的话，就也会有把植物打湿，然后就会有病虫害发生嘛。啊，这是温度这一块。再具体的话，我们其实是四阶段式管理，就是凌晨、早上、下午、晚上都不一样。 就是标准的话是要达到， 对，是四阶段管理。笼统的说就是分白天晚上，都是那个电脑控制的。然后水肥的话呢，就是都是用的是水肥一体化这样的设备，一个呢是就是一根植株一个滴箭，然后水呢是精确灌溉的，根据它的需要每天计算它的蒸腾量，然后能算出来它一天一颗植株到底需要多少水，然后我们就给多少水，这是水。然后肥的话呢是和水一起的，就是通过这个滴箭一起给到，也是通过我们每天都会去检测它的那个营养液的成分，然后呢计算出来这个植物到底缺什么，然后会精确的给到它，比如说今天钾需要多少，钙需要多少，镁需要多少，就这样的营养液配方我们也是精确的配好了以后通过那个滴箭一起给到它。 这个滴箭就是指这一根灰白色的管， 对，这是滴箭，然后它下面有滴灌管在下面，然后那个设备间有施肥机，然后就整个通过这样的田间网络把水肥灌过来。 那它这个滴箭可以做到就是一株都不一样吗？还是说它是这一笼，比如说是标准化的？ 一般是我们是一个就是滴灌的一个阀组，一个阀组可能会管几个区。这个整个温室我们是分了8个区。 8个区。 对，因为为了灌溉均匀嘛，如果是一个区可能就是比如说压力在这边，可能它到末端的时候水就不均匀了，肥也不均匀了，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了8个区，为了均匀的灌溉。然后这个灌溉量和这个配方呢，一个是通过我们的检测，还有一个呢都是就是通过光照，因为灌溉量是和光照有关的。我们传统的说就是一焦耳每平方厘米的光照就需要3毫升每平米的水，所以我们需要通过精确的一个计算，然后把水浇进来。但是这个计算呢都是通过电脑控制的，整个的一个控制平台它有内嵌的公式，它会自己根据今天的光照情况去计算。这样子高效利用的园区呢在北京目前呢是只有150亩，但是其实之前我们统计的就是温室能建成这样能达到这个标准的是有200多亩地的，但是现在并不是所有的温室都用起来了，一个是技术难点，一个还有就是一个就是销售，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高产高效的温室，我们的产量是普通温室的4到5倍，然后那一天集中的下来，比如说我们这个5公顷的温室，一天的产量是在2到3吨，那2到3吨下来以后，我们怎么样去把它销出去，怎么样去对接市场，怎么样去就是一个我们的已经达到一个高品质了，那我们怎么样去达到一个高价优质优价？其实这些设备来说，就是一次性的投入比较大，就是第一次的时候这些投入肯定是很大的，然后最难的技术难点呢，其实是人。就是因为这些设备我们说它是自动化，完全不能说它是智能化，就是因为很多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内嵌的公式其实是我们输进去的，比如说今天几点浇水，然后每一次浇多少也是我们输进去的，就是这个所有的技术环节每一个包括水的温度的光照的控制是人来控制的，然后这一些灌溉的策略光照的策略温度的策略才是技术难点。 那这个园区的种植人员他们需要做什么事情，就是主要来负责什么事情？ 一个就是我们水肥的管理，一个是温湿度的管理，然后一个就是光照的管理，另外还有我们整个植株的病虫害的管理，然后植株的操作。 那它就是日常需要下来观察，然后需要去操控设备。 对对对，我们是每天都需要来的，就是早上下午晚上都会来，然后去回去再去在设备上面操作，去设置一些参数。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这些技术经验。 就是这种联动温室它种什么品种有要求吗？是只适合种番茄，还是说其他的一些也可以？ 其他的作物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就是分作物类别上是可以的，比如说彩椒，比如说黄瓜，比如说茄子，我们都可以种。但是它要求的不是在作物的类别上，是在品种上。就是因为这种高效的温室，我们一般是做周年生产，就是做一个长季节的生产，作物都是无限生长的，可以长到十几米，然后可以结到二十多穗果这样子的生产。那对品种的要求就属于它一定要耐低温弱光，咱们冬天了，一定还要有一定的抗高温的能力，因为要经过夏天、春天，然后可能抗病虫的能力也要强，然后还有就是它坐果就无限生长的坐果能力要强。 在今天节目上半段，农科院的郑淑芳老师呢，特别结合目前市场上的一些串收高品质番茄包装的一些要求哈，给我们做了一些产品创新方面的介绍。那我们在鸿福农业的种植区之外哈，也看到了它的采摘下来后期包装这么一个环节，我们再去现场感受一下。 这个是净水， 这是水肥车间，刚才咱们看那个是它的一个锅炉。 锅炉房、水肥车间、有机专用筐，这都是采收用的。 对， 它这都是有机的番茄。 它还有专门别的基地是生产一个有机的品类，也在这统一包装。 哦， 这是他们技术人员的办公室。 办公室。 这不是工人的这个吃饭休息的地方。 哦。 整个都是工人也是不出去了，吃吃饭也不出去。 这边是包装了。 对。 哇。 你看，这是他们的成品。 对，都包的好精美呀、啊！那个玉米都是每一个还有单独的一个小包装。这个是大柿子哈，只为更好生活。我们现在在包装车间看到，这儿的工人得有几十个哈，都在忙碌的在包装我们的番茄。这个是咱们的樱桃番茄是吧？小番茄。嗯。 这是反收的，还有 反收。我问一下，大姐，您是在给番茄称重是吗？ 是。 啊，这个要一盒是多重啊？ 440。 440的标准。 哎。 哦。啊，咱这是同样的，两边都在装是吧？ 是。 嗯。啊，这就够了。440正好了， 对，440 标准的440克。 嗯， 就他们采收下来的番茄，就通过这个流水线直接上来了，是吧？ 对。 嗯，我们这是不同的环节，您这是最后一个环节了吗？ 那金水包装了 吗？哦，那是最后一个环节。那从哪是头啊？ 有头吗？ 第一个环节，那面那大姐他们在 对摘， 在摘是吧？ 对。 哦，好。我们看到哈，这个。装好的这种番茄哈，都会放在这种流水线上，然后我们会进入这种塑膜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哥，您这个环节是给它塑膜是吗？ 不是，把它不让它翘起来，再 有 没有坏就检查一下呗。 哦，就把它码平了得。 对，要不然这个它俩有个不同度。 哦。 不同度它落不到那槽里边。 要落到这槽里头是吧？ 不落槽里，机器距离就不够，就容易压不坏，压坏了。 等于前面那个压膜是机器来统一压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前期要给它弄平。 对对对。 啊，好快呀、啊！ 一分钟最快100多个。 1分钟100多个。 对。现在是1分钟75个，现在就是1分钟75，减慢了。 它这个是标准设计的是吗？ 这是它过来一个，然后停下来，要不然的话一块往下放的话。 这是有一个小的传感器， 对，传感器过来一盒，然后挡住光标了，他就把机器停下来。 哦， 不然的话连着往下不就堵死了吗？这、哦、 就防止拥堵。 对对对。 那我们这个速度是可以设置的，是吧？ 可以，那边都有调节速度的。 啊，调节速度的，1分钟75个。然后我们看到这个通过塑膜机器之后哈，然后在前面的一个机器是给它打 logo 的啊，就是粘上这种这样的一个标签，然后就进入到一个大圆盘，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把这个已经完全包装好的就放到了咱们的这盒子里了。大哥，这一箱能放多少西红柿啊？ 这箱子啊，放12个。 12个， 对， 就是咱这种中型果的是吧？ 哎，对对对。 那小型的跟它搭配吗？ 小型的跟它一样。 哦，也是就放12盒。 哎，对。 哦，好，标准的哈。 标准。 34克。哦，这一袋是吧？ 对， 它属于散装的是吧？ 对。 哦，我们要手工称重。 嗯，因为我们是从这个里头那个